德国反帝论坛的人士7月27号访问我国驻德大使馆，表示祝贺朝鲜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。他们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致敬。